就是我，那就是我。我思念故乡的炊烟，还有小路上赶集的牛车。妈妈，如果有一只竹笛向你吹响，就是我，那就是我，那就是我。

征程，人中道远不艰险，洒下一路